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士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做的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了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虚膝拜他，戏弄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在耶稣受难当天，平定在引路群众在拥挤，在那纷乱纷扰里，看那位背叛十架上钉死， 海边打风似咒骂，累累伤痕满悲伤，被众人讥笑尽管戴头上，看他坚韧走前方，宽恕一切要钉死他的人。 他在维亚 多罗罗萨走上受苦的道路，弥赛亚降临如何生命，他甘愿走这条路，因他深爱着我和你。他在维亚多罗罗萨一直走向哥哥他。 Soldiers try to clean the narrow street, but the crowd pressing to see the man condemned to die on Calvary. 当的维亚多罗罗萨 call the way of Calvary, like a banquet Christ the King.求救我在肉 Out of his love for you and me. 当的维亚多罗罗萨 All the way to Calvary. 基督的宝血甘愿走这条路，因他深爱着我和你。他在维亚多罗罗萨一直走向哥哥他，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阿们 阿们。 因他的受伤我们得医治。下面是我们喜乐小组要为我们献唱因他活着是这份爱。 真慈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他舍生命，是我的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 带给我满足喜乐，更觉安慰，乃是我确信，我能面对未来坎坷，因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神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有一天会渡出生命河，人生苦难一一攻克，借助耶稣战胜了死亡，我将看到他荣耀光，见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神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Because he lives I can face tomorrow. Because he lives all fear is gone.I know he holds the future, and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ives.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神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是这份爱，主你走向十架，是这份情，主你甘愿舍命，是这份爱，主你默然无怨，是这份情，主你 爱我到底， 是这份爱主你走向十字架，是这份情主你甘心生命，是这份爱主你默然无怨，是这份情主你爱我到底，主你爱拯救了我，救我脱离罪恶，带领我进入光明中，享受主丰盛的生命，是这份爱祝你穿山越岭，是这份情祝你门外等候，是这份爱祝你深情呼喊我的家，哦起来与我同去，冬天雨水已止住，地上百花开放，深愿我家偶能相随，天涯海角永不分离，是你是你，千心都能呼唤，是你的爱擦干脸庞泪水，是你是你，一直破碎心灵，是你的爱我愿奉献一生，祝你爱温暖我心，恩典一生相随，唯愿我紧跟主脚步，天涯海角永不分离，祝你爱温暖我心，恩典一生相随，唯愿我紧跟主脚步，天涯海角永不分离，海角永不分离，天涯海角永不分离。 谢谢。 下面我们这个学龄前的这些儿童主日学的小孩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啊，那我们请他们过来，然后还有他们的家长给我们做一些节目的表演，来来来 OK 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 刮风或下雨，允许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下雨，阴虚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谢谢，谢谢家长们，辛苦你们了。谢谢谢谢。下面我们有请 Debra 跟 Warren 给我们做一个表演，每天的祷告。 每天的祷告，我们该做的事。 主，我心爱你，我希望活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走的路。今天的服事，求你托住。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主。 我心爱你，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破碎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走的路，今天的服事求你托住，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想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为随你，哦，我求你改变我，让我心愿你来雕琢，让我能更加想你，带着耶稣的香气，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谢谢。 Deborah 的歌声，谢谢 Deborah。下面我们是今天的最后的一个节目，Adela 和龚颖给我们唱《新耶路撒冷》。 大约2000年前，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如今我们靠着圣灵的恩膏和带领，做好自己，建造福音，传扬福音，扩展教会，建筑基督的身体，做主耶稣完美的新娘，迎接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 期待那一天，亲眼真理面，永远不分离，在新耶路撒冷，人类有一道。生命随地好，黄金的街道有神荣耀光照，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做他子民。 在忧伤悲，因一切都甘心。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没有呼号疼痛，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我渴慕，这是我等待，永永远远与你同作王。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没有呼号疼痛，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我渴慕，这是我等待，永永远远与你同作王。看到神的掌不在人间，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做他子民与他同住。看那神的掌不在人间，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伤悲，因一切都期待那一天， 亲眼见你面， 永远不分离，在新耶路撒冷。 哈利路亚，主耶稣已经复活。